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是好似獅子山咁啊，係嘛？我要真普選係嘛？咁佢咧，哇！我要你做工咁樣，咁原來咧，啲人就諗，哇！好嘢喎，咪有少少等於我哋而家嗰啲，即係特別係以前嗰啲電腦咧，咪要整個 tape 入去啊，整嗰啲指示卡啊，嗰啲 instruction 卡啦，你就要擺啲一張張卡入去個電腦先至會識做嘢噶嘛。哇！原來東歐嗰陣時嗰啲國家嗰啲民族嗰個民間傳說咧，就已經有咁嘅概念啦，類似啦，就是、哥林啦咁樣樣。咁但另外一個咧，其實我大家都知道我係古典發燒友啦，咁原來喺古典音樂入面咧，有個法國嘅作曲家，咁呢個咧其實你就唔係好耐啦，而家講翻咧係1870年咁上下啦嚇，咁1870年嘅時期咧就叫做德利布嚇。呢、這個 Dilibe 定乜嘢啦嚇？咁樣咧就佢寫過好多出嘅芭蕾舞劇嘅，咁樣咧佢主要係寫音樂嗰部分嘅啫，芭蕾舞就另一個人設計嘅。但係佢其中有一個 Coppelia 啦，叫做柯碧利亞咧，其實都幾出名嘅嚇，因為啲音樂好好聽嘅。原來入面咧又係講有一個係好似機械人咁樣嘅芭蕾舞嘅女郎喎。吓、咁入面咧就讲好似唔知有个玩具店嘅老板点样样啊，咁有啲芭蕾舞，原来有啲咧就系公仔嚟嘅，但系咧佢又可以能够指挥佢咧就可以跳舞咁样样嘅，啊咁其实都系有少少好似机械人咁嘅概念啦吓，咁嗰阵时只系1870年啫。咁但另一个咧，其实大家更加熟悉嘅，当然就系木偶。 奇遇記 啦 ，Pinocchio 啦、尤其是睇過幾廿年前嗰套嘅迪士尼卡通片啦嚇，嗰套我都未出世嘅，差唔多嘅即係嗰陣時。咁但係 Pinocchio 咧，其實原來唔係好耐嘅啫，係1883年啫， 都可以係一個機械人喎。 其實係又有趣嘅，因為其實講嗰個嘅專係做木偶個師傅咧、其實佢已經做咗好多個木偶噶啦。咁佢做啲木偶都係扯線公仔，用我嚟俾人玩嘅啫嘛。但係咧，佢因為好想有個仔。佢做咗一個 Pinocchio 出嚟，佢就覺得好鍾意佢。 好靚。 其實我冇睇過本書啦，嗰個電影我都好模糊啦，依稀啦。好似都係天神受到感動呢，上天即係受到感動呢，於是就令到呢個 Pinocchio 呢， 真係變咗。 就變咗係即係會喐會講嘢咁樣，有生命㗎嘛，俾咗生命佢咁樣。咁但係之後就講係講佢兩父子，佢又百厭呀，又俾人呃呀咁樣啦。咁呢個木偶奇遇記呢，其實某一程度上呢都好似係一個 robot 咁樣，係咪？另外一個呢，當然個外形就真係好拙劣啦，好笨拙啦，就係、是、個叫 Tin Man， 就係一個鐵桶人。當然天咧直譯就係石啦，係嘛？即係石子嗰個石啦嚇。咁但係就係咩啊？嗰、那個原來係1907年嘅，就係、是、綠野仙蹤，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叫 Wizard of Oz 啊，或者嗰個其實係拍過電影嘅啊。Wizard of Oz 其實係好多嘅兒童書啊卡通片啊都有做過啦，就綠野仙蹤。咁入面咧就係只獅子啊嘛，有個稻草人噶嘛，但亦都有一個 Tin Man 噶嘛，即係好似好似個垃圾桶咁樣嘅人啊嘛。咁嗰個其實某一程度上都可以睇成係一個機械人咁樣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，我哋講翻，如果真係科幻，但係頭先講嗰啲其實基本上全部都唔係真係科幻小説啦。咁、比較科幻嘅咧，我都講過咧，就反而喺電影度咧，就係、是、由眾人所知嘅嚇、就係、是、1927年嘅嘅一部電影。嗱、我哋上次講過咧 ，robot 呢個字咧，其實最先出咧就係、是、都係捷克嘅一部嘅話劇，就係1920年啊嘛、就係嗰個叫做黑佩克啦 ，Capek 啦 ，RUR 啦，係嘛，羅森的萬能嘅機械人啦嚇 ，RUR。咁但係七年之後咧，就係、是、著名嘅呢個德國導演咧、就係、是叫做法蘭茲狼啊 ，Fritz Lang 啊 ，Fritz Lang 就拍咗叫《大都會》啦。咁啊 ，Metropolis， 咁入面就有個女機械人。叫 Maria 嘅，咁原來就係講咧嗰個有個工程師，佢個老婆死咗，佢就好懷念個老婆，咁樣咧就卒之咧就做翻個好似個老婆咁樣嘅，但係其實基本上一睇落去咧就係金燦燦，有少少似我後面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叫做 C3PO 咁樣嘅一個金屬嘅機械人咁，但係喺個電影入面咧其實都係好觸目，但係觸目得嚟咧其實佢又唔係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。因為我睇過呢套戲，呢套係默片嚟㗎嘛 ,1927 年嘅默片啦係咪。咁但係佢就唔係話有好多嘢做㗎。如果你話講到一個機械人真係同個劇情呢係好有關係嘅呢，就唔喺度電影呢，我反而想介紹一個短篇嘅科幻故事。但係都好早㗎好嘢，係1938年。咁樣原來有一個科幻小說家叫 Lester DeRay， 就係 DEL， 然後 R-E-Y, DeRay, 佢寫嘅古仔呢佢叫 Helen O'Loy。咁你 Helen O'Loy 呢其實又係啦，我哋啲即係比較鍾意西方嘅西洋嘅神話嘅呢，我哋就知道咦咁似嘅讀出嚟呢其實就似咩，似嗰個木馬屠城記入面嗰、那個、啊、引起呢場大戰嘅叫 Helen of Troy 嘛。啊 ,T-R-O-Y, 嘛 ,T-R-O-Y 就係嗰個所謂特洛伊啦，係咪攻打特洛伊嘛，木馬屠城啊咁樣。咁佢呢就改咗少少叫 O-Loy, 就大草 O, 然後 apostrophe L-O-Y 咁。個古仔呢其實就好短下㗎，我睇過呢，但係好感人下㗎喎。佢其實講呢有兩個係沙煲兄弟，即係好朋友嚟嘅。咁就係天才嘅工程師嚟嘅。佢哋就好鍾意呢係整啲機械人嘅。咁即係講未來啦。咁但係呢竟然呢其中有一個呢佢整下呢整咗呢個機械人呢，但係啲機械人全部都係即係冇真係冇意識冇感情啊，只不過係你有命令佢照做嘅啫。咁但係就唔知點解佢做咗個機械人呢即係好靚嘅，即係成個女人咁樣，你外表睇唔出咁滯，就好似我上個禮拜介紹嘅咩 ,Android 啦，係咪 Android 啦，咁佢做到好似 Android 咁樣啦，做嗰個女機械人呢。咁但係呢佢竟然唔知點解呢呢、這個機械人呢，講古梗係唔好博古㗎啦，就唔知陰差陽錯點樣啦，就竟然係有意識有感情嘅。就出咗嚟，哇！咁不得已咁樣咧，就呢、這個我哋呢個男主角咧，就愛上佢添。咁、愛上咗佢咧，後嚟佢哋兩個咧，基本上係等於結成夫婦嘅。咁但係就喺呢個過程入面咧，嗰、那個男嘅就梗係不斷咁老啦。咁但係嗰個女嘅就唔會老啊嘛，係機械人嚟噶嘛。咁但係個女嘅咧，因為亦都好愛呢個男主角咧，佢就要希望佢哋兩個兩兄即係兩兄弟兩個朋友咧，咁佢哋都係專家嚟噶，佢就要到咁上下咧，你就要整老我，就要即係 match 翻係嘛？如果唔係即係我咁後生，你咁老咁都唔好啦咁。哇！咁最後咧，到到最後嗰、那個男嗰個咧就死咗。咁嗰個女嘅咧就要求嗰個好朋友啊，個男好朋友咧就係話你。容咗我啦，即係你而家即係將佢將我嚇、啊，即係 deactivate 啦，毀滅啦，你即係毀滅我啦、啊、然後咧將我嗰、那個拆散曬，同佢撞埋一齊啦，咁樣樣。咁樣咧就好感人嘅，不得已。仲有咧，其實佢用嗰個朋友嗰個角度嚟去寫嘅嚇。咁、啊、角度寫嘅時期咧，臨尾佢仲咧透露咧嗰度先感人。其實等於嗰個咩真的戀愛了係嘛？不過你都唔記得啦，大概六七年前有套戲叫做 Love Actually 係嘛 ？Love Actually。其實呢佢其中有一幕佢咪好多古仔嘅。有一個古仔咪個男朋友就咪有一個兩個好朋友男仔嚟嘅。嗰、那個其中一個就嚟結婚㗎嘛同個女仔。咁佢又負責拍 video 㗎嘛猛咁拍㗎嘛。但係心中先發覺點解佢喺度拍咁多 video 嘅時期原來有好多係 zoom 去嗰個女仔度嘅。原來因為佢暗戀個死黨個女朋友。 中意個機械人， 咁原來冇錯啦。呢、這個 Helen O'Loy 咧，佢後面最精彩嘅地方咧，就係話原來咁多年嚟咧，嗰、那個呢、這個男主角個死黨咧，都係暗戀呢個女機械人，但係因為我哋係好兄弟，所以我冇辦法表達。 但最尾，但係嗰個機械人， 後尾佢都如佢所願㗎， 都有 如佢所願。咁佢話因為佢咁愛大家，係咁恩愛啊嘛，咁、所以嗰個男嘅死咗啦，咁、那個女嘅即係幾個機械人咧就話要求毀滅啊嘛，佢咪最後毀滅佢咯。咁咪兩個撞埋一齊咯。咁、但係其實咧，佢就透露出原來咁多年咧，佢都係暗戀呢個女機械人嘅。哇！呢、這個古仔真係1938年啊，死未係嘛？即係如果你大家肯睇英文小説嘅話咧，其實一個好大好大嘅寶藏喺你面前嘅。咁你係都唔死。死都唔肯睇英文小説，咁我冇辦法啦，我都投降啦，係嘛、啊、其實大家學咁幾十幾廿年英文攞嚟做乜啫？又唔肯去睇小説係嘛？好啦，咁呢個就係1938年嘅 Helen O'Loy 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就1940年咧，要講講係好出名啊，因為呢個就阿西莫夫嘅第一個機械人小説，就叫 Robbie。咁佢哋原來佢就講個機械人保姆嘅，其實佢最先唔係保姆添啊，佢竟然係一個咧就叫玩伴即係 playmate 叮當咁樣， 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咧，佢話嗰陣時咧，未來好多啲小朋友咧，啲人又生得少啦，嚇、啊、分分鐘又一個啦，咁啊爹哋媽咪又掛住揾食啦，就好悶啊。咁於是有啲人咧就諗到咧，就話不如我哋做啲機械人出嚟咧，就作為啲小朋友個玩伴嚇。咁、啊、其實開頭咧就係機械狗噶，咁但係啲人咧就發覺原來即係。做到好似其他小朋友咁咧，更加受歡迎喎、啊、一齊去玩喎、啊、咁樣啊，跳飛機啊咁樣咁啊，咁但係咧就個故事就話嗰、那個講嗰個嘅媽咪咧就係、是、好反對，因為佢好驚個機械人對個小朋友做出傷害咁樣，咁到後嚟咧喺佢哋唔知情底下咧就趕咗個機械人走，就送翻個工廠，咁於是嗰個細路女啊個細路女啦、啊、就好唔開心，好唔開心，咁點樣氹翻個開心咧咁樣樣，咁但係到最後都大團大結局嘅，即係都係俾嗰個機械人翻嚟嘅。咁、嗰個就叫 Robbie 啦。咁、就 而家嗰陣時咧已經開始咧，因為臨到尾一幕咧就係、是、呢個 Robby 咧就喺個危難入面救咗呢個細路女嘅，咁、已經開始就係引即係、就是、隱隱有嗰個第一定律啦。啊，咁我都講過咧，其實係大概30年代末嘅時期，40年代初咧，咁阿西莫夫同埋佢嗰個即係編輯咧，就一齊大家就係、是、就擬定咗設計咗呢個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定律出嚟噶嘛。咁講真咧，而一般人嚟講個考據咧就話比較明確咁列出呢三條定律咧，應該係1941年嘅故仔，就叫做説謊者。啊！説謊者叫 liar， 即係你講大話，就唐英年嗰、那個，你呃人係嘛？就叫 liar 啦。liar 咧，佢又好有趣啊！佢講一個機械人，唔知點解又係唔好講股，唔好博股咧。佢突然間咧，嗰、那個電腦出咗問題咧，佢竟然能夠有個讀心術，即係佢能夠咧係知道喺佢身邊嘅人咧係諗緊乜嘢喎。咁但係咧，佢知道諗緊乜嘢嘅時期咧，出現咗個問題啦。因為按照佢嘅第一定律咧。佢係唔能夠傷害任何人噶嘛？咁、但係佢又發覺原來咧，佢知道啲人諗啲乜嘢嘅時期咧，如果佢係按照佢嘅認知嚟去作出好多個反應咧，其實可能會傷好多嗰個人嘅。咁所以佢久而久之培養咗一種習慣。嗱、因為呢個習慣咧，第三條定律係冇禁止嘅、就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講大話。 哦， 即係話譬如魔鏡，魔鏡我靚唔靚啊？咁、其實個魔鏡覺得佢。你今日好醜樣喎，你今日氣色唔好喎，咁樣係咪？咁、但係即係今次就唔係魔鏡啦、今次就係個機械人啦。哦，唔係，你今日好靚啊！哎呀，你氣色好好啊，咁啊，係咪？咁、於是呢就出現咗個叫講大話嘅機械人啦，好、有趣嘅。咁、但係呢個故仔後嚟發展落去呢，咁就出現介紹咗一個當時叫做 Robo Psychologist， 呢個就阿西莫夫即係最精彩嘅創造嘅人物呢，係最受人愛戴嘅，就一位女士叫 Susan Calvin、就係、是、Calvin Calvin 嘅，就係、是、一個機械人嘅心理學家。咁樣咧，機械人心理學家咧，佢就去了解，就發覺唔對路。點解呢個機械人會講大話嘅咧？咁樣喎，咁啊，於是同佢理論。咁但係個機械人冇辦法，佢話我要遵守第一定律啊嘛。如果講真話咧， 好傷 係好傷嘅係嘛？咁於是，但係後嚟冇辦法，呢個 Susan Calvin 就我哋唔能夠容許一個講大話嘅機械人走來走去，因為好危險啊。佢都覺得好危險係嘛？咁到最後咧，Susan Calvin 就用一個方法咧，佢就講咗一樣嘢咧，咁啊令到嗰、那個真係好精彩嘅阿西莫夫，佢令到嗰個機械人咧講真話又唔得。講假話又唔得，即係點都違反呢個第一定律嘅。最後個機械人就 short 咗 ，short 咗就自己咩啦？ 哇！真係停咗啦，知道點解喎？ 係啦，就停咗啦。啊，咁樣咧，我都唔記得佢講嗰句係乜嘢啦嚇。講真，我都係抄翻網上啲資料嘅啫。其實我呢、這個呢啲古仔咧係我 form four 唔係添，我好似 form two 開始睇嘅。咁咧 form two 都隔而家你話幾耐咧？所以其實我印象好模糊。咁大家咧，其實佢呢啲古仔全部係收喺佢第一個嘅即係故事集叫 I Robot 啊嘛，我講過啦 ，I Robot 嗰度嘅。咁呢個係1941年嘅古仔嚇。咁至於電影咧，我哋翻翻去電影。電影咧其實一個機械人咧，大家或者都睇過啦嚇，起碼即係嗰個 remake 第二部睇過嘅。第一部咧你哋未睇過啦，因為第一部係1951年嘅，我都未出世啊。就係、是《地球停轉日》，有冇聽過呢套戲啊 ？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。咁原來咧，佢1951年嗰套戲咧就講突然間一個飛碟落咗嚟，咁有個好似同人一模一樣嘅外星人出咗嚟，但係佢後面咧。就有一個好巨大、好高大，即係好高大嘅機械人。咁啊，機械人咧，其實都係個額頭嗰度咧，就有眼燈咁樣。原來一眼燈咧就係死光嚟嘅。咁樣你佢本來即係啲人想話捉咗呢個咁嘅外星人啦，佢但係呢個機械人就保護佢，因為佢一發個死光出嚟咧，就成架車都即刻融咗㗎啦咁樣。咁於是啲人就冇辦法啦嚇，即係要好好尊敬呢個外星人啦。咁但係如果外星人嚟到咧，佢即係嗰陣時係美蘇冷戰高峰期啊，即係人類咧已經有好多核武咧，隨時係自我毀滅嘅嚇。第三次世界大戰，咁外星人就話咧，其實我咧見到你哋地球咧咁樣自相殘殺嚇、就好可惜。我嚟到咧就要你哋要和平共處。咁我開頭嗰個美蘇就點和平共處啫？嗰陣時大家都已經嚇、即係劍拔弩張啦。咁但係佢話嗱，你唔和平共處咧，你哋全部都要死咁。咁啊，佢用個機械人嚟示範，係嘛？咁你冇辦法，到最後就逼佢哋咧喺個冷戰時期咧就達至一個和平嘅。咁呢個就係1951年嘅。咁但係其實喺2008年咧。啊，就有一個重拍，咁啊點咧？我哋休息一陣，係翻嚟再講。